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啱咧，大家就即係有機會，大家即係上網睇一睇咧。我覺得真係完全係咧匪夷所思。建制派嘅議員又係咁，跟住呢個政府的官員又係咁。 政府官員 係嘛？你見到有幾個人著嗰啲西裝咧，一個叫張建宗咧，衣不稱身，係嘛？即係你唔好話個體型啊，肥唔肥呢啲唔緊要，我覺得。但起碼你件衫要稱身先得。跟住最大鑊佢哋咩咧 ？dress down 嗰陣時咧，永遠咧我唔明嗰啲官員去參加嗰啲咁樣嘅就職典禮乜嘢活動、太陽計劃乜都好啦，著埋曬人哋活動嗰啲 T 恤，呢個又係真係。就是插到不得了的，我覺得有幾樣嘢係唔做得嘅。第一，參加少數民族活動就唔好千祈穿佢哋嘅少數民族衫。如果唔係咧，就一個傻佬傻婆咁嘅。我試過有一次睇佢哋大西北嗰啲嘅招商活動啊，戴埋曬嗰啲人哋維吾爾族嗰啲帽啊，著埋曬嗰啲小背心啊，嗰啲咁嘅嘢。 佢啊覺得呢啲係文化交流喎，可能係。 喂，大陸佬就會做嘅啫，香港人你試下英國佬會唔會咁做啊？喂，嗰張相係一路跟住你一世嘅，其實係 影咗之後。 因為你要記住啊，最重要係咩？你下身就一對黑皮鞋，然後一條西褲， 就唔配合嘅。 你上半橛就係一件民族背心加一頂嗰啲維吾爾族刺繡嗰啲薄帽。咁你谂下睇落去又点啊？人哋系成套噶嘛，连对鞋都系马靴嚟噶嘛，咁咪有型咯。我不单见到佢哋全身都系，咁咪有型咯。系着传统国服， 就唔会一半一半， 就唔会一半一半噶嘛。所以第二样系咩咧？第二样就系除咗民族服装佢哋重服之外咧，就系嗰啲嘅活动 T 恤啊。因为个主办单位发俾你嗰件 T 恤未必啱你身， 通常就预大啲。 你睇下张建中嗰件，系嘛？咪又系出事啊！你睇嗰条白领，喂大佬啊，你着件咁嘅 T 恤，然后反条咁嘅白色领出嚟，你咪想死啊！真系， 又或者系短袖嘅 T 恤里面咧，其实都仲系恤衫嚟。 如果我系主礼，我着件普通嘅恤衫，我唔需要话星期六着到咁隆重，我唔着西装，着件恤衫，着条西裤，咁咪得咯。 其实大会提供嘅 button 又或者系贴纸，即系好似啲娱记咁样咧，系 黐落身嗰度， 黐落身咁就已经可以噶啦。即系以示尊重之余嘅话咧，亦都唔会即系搞坏咗个形象。 咪所以咪又系柒咯，我就系 官员冇咗威严啊。 唔系威唔威严嘅，而系你睇落去顺唔顺眼啊？我成日觉得讲嘅嘢肉麻，衣着唔顺眼。政府好多时系一个观感嚟，我觉得。而呢啲观感咧，如果喺美国你就知道啦，帮个老细去执呢啲嘢咧，其实就系佢嘅幕僚。私人幕僚嗱，呢个同香港就好唔同。香港嘅制度里面咧，因为老细其实睇唔到咁微细嘅嘢， 一定有佢嘅副手。 我 但系 推荐大家睇呢个《House of Cards》呢套第三季定第四季啦，已经系喺 Netflix 里面咧。其实咧就系即系而家好似唔知仲系免，仲系咪免费嘅？上个月系免费嘅，我好平嘅啫，六啊几蚊一个月嘅就好似，就唔需要帮衬嗰啲咁嘅香港嘅收费电视。 又唔睇， 因为嗰啲香港嘅收费电视播嗰啲垃圾电影嚟嘅。呢个 House of Cards 里边咧，大家睇第一集、第二集，你都 Season One、Season Two 你见到咧，佢一个幕僚叫做 Doug Stempler， 就系由一个好出名嘅演员咧叫做Michael Kelly 去做呢个角色嘅，就系Kevin Spacey 对面嗰个啦，即系着住西装嗰个咧，咁就佢就帮呢个主角Frank Underwood 咧。就是所有很多幕后的东西呢干干净净好污糟邋遢佬都是他做的。 由他操盘的啦 是。是啦由他操盘手来的。其实这些幕僚呢你不要看少美国你应该以前的民主党年代有没有去过跟着 Martin 去美国 哦没有。美国很少美国台湾的 主要。很多时候香港的政党。因为美国就会见到他们很多的 Senator 和即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幕僚。咁咧就因為 Martin 以前咧，佢有個助手啊 ，Minky 同埋 Tom，Minky Warden 咧 ，Minky Warden 咧都係同美國嘅民主黨嗰邊嘅關係相當之好嘅。咁一個就係世家政治世家出身嘅， 即係佢哋呢啲人，你知唔知做完呢啲幕僚翻去喺香港，翻到去都好吃香嘅， 都吃香。 係啦，因為對亞洲事務認識啊嘛， 個視野闊咗好多 係。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 Minky 咧，就係同呢個共民主黨裏邊嘅一啲嘅參議院嘅人咧個關係好好嘅。咁而家喺奧巴馬政府裏邊嘅黨鞭咧，呢個 Nancy Pelosi 咧，波洛西啊，大家都聽過其實，一個好民主黨裏邊好資深嘅， 加州出身嘅 係，加州嘅出身嘅參議員。咁咧就同阿 Martin 關係都好好。咁如果你去到 office 咧，佢哋咧係有十幾個幕僚， 好犀利㗎，係成個團隊好犀利嘅。 參議院啫喎，眾議院啫喎，參議院係冇上限㗎喎， 幾廿人㗎，係 啊， 幾廿人㗎係。 嗰啲最好笑咩咧？以前董建華嘅年代咧，就揾呢個明天會更好基金咧，就成日走去美國，聲稱自己做 lobby 就呃大陸佬嘅。董建華 哦， 就等人以為佢喺美國關係好多，其實咧就係使錢。你知美國咧就好多叫做 lobbying 嘅 company 嘅。 由税公司、顧問公司 喺司法部要登記嘅，佢哋嘅帳目要公開嘅，因為呢啲係牽涉到一啲好灰色地帶嘅嘢。 佢哋要規範啊嘛，將呢啲 我收啲咩 客陽光咁。 譬如我收咗蔡英文，咁我就 lobby 阿 Donald Trump 打電話俾蔡英文嘅，係要公開嘅。咁咧就呢啲明天會更好基金就使好多冤枉錢。嗱，譬如我哋 Martin 過去咧，就直接可以見到 Pelosi 嘅呢啲。但是呢他們呢就見到 Pelosi 的助手不過都要花不少錢跟住回到來就騙那些香港的大媽盲務騙共產黨的盲務就是說我們董建華在美國幾大影響力我們可以去到華盛頓就 visit 他們的Senator 的 office 是的直達邊個常設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大佬他幾大要人一個當時來講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Jesse Ham佢哋連佢嘅助手都見唔到， 都見唔到。哦，哇！ 呢啲就係、是、嗱，即係香港人唔知，知就嚇，唔知就笑，知就笑死，唔知就嚇死。好多時候去到外國呢啲人咧，根本就連人哋個幕僚系統都入唔到啊！你話 CH 通 ，Who the hell is CH 通？邊條蛋散嚟噶？ 佢可能係做咗香港特首先至有人知道係邊個就係。 喂，大佬咩？船王家族喺美國共和黨關係好密切。喂，大佬嗰啲叫老右派嘅年代，因為你要知道董建華嘅家族、董浩雲嘅年代係親台嘅嘛。佢哋嘅 connection 其實喺共和黨裏邊嘅右派，最保守嗰啲其實根本就好多已經勾咗添啊，甚至係咁就大繼續喺度招搖撞騙，自己點點咁。所以我就話幕僚系統，如果你去過美國，你觀察過人哋嘅政治，你就認識。如果你有機會去參加美國領事館。他就每年都會 nominate 一些人去美國考察， 很少數的，每年美國領事館會提供兩個三個左右給香港的政黨， 有機會就去， 由政黨呢去，即譬如 nominate 他們的，即可能特別是後生那班，有時有些學者都是會被邀請，就是去到他們， 好像蔡子強也去過， 蔡子強去過， 鄭介南也去過、 去東岸、西岸、他們的黨部、接觸他們的眾議員、參議員， 還有你會見到很多幕僚 民主共和兩黨、即是了解他們的實際操作。如果你咁好运咧，系即系几年一次嘅总统大选，又或者系呢一个嘅即系换届选举啊，参众两院嘅选举嘅话咧，你又有机会有幸系去即系适逢其会睇到嘅话咧，咁你学嘅嘢会更加多添。 同埋最重要，你睇到人哋乜嘢为之叫做 professional 嘅 politics， 专业嘅政治， 系 无论发表一个演说，系佢后边咧有一个嘅团队咧，譬如一个叫做 speech writer 嘅阿头，唔系一个人啦，讲紧。 一對人 是 speech writer， 專係幫嗰啲參議員寫佢哋嘅演辭嘅。咁然後咧就其實佢哋嘅 career 就跟住嗰個議員嘅。有啲係講緊more than 10年、20年嘅關係。咁亦都呢啲幕僚，你唔好以為佢哋係蛋散嚟嘅。其實佢哋係對於嗰範嘅認識啊，譬如呢一個參議員佢專攻呢、這個外交嘅。 外交嚇， 佢嘅幕僚咧其實都係外交專家嚟。因為好多時咧。譬如 Jesse Ham 也好，或者其他他們這些人呢，結束了他幕僚生涯之後轉出來就是白宮做官。 是的，他們的旋轉門的制度是非常之成熟的，所以在商界、政界、學術界，他們可以即是你說做完官、做完議員之後還可以回去大學那裡教書，接著就可能潛伏了幾年之後有人邀請的話，他又再重 頭官場都有。譬如我們在高樹年代大家很認識的這個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 Condoleezza Rice，賴斯啊， 系賴斯嚇 嚇，佢咧 Condi Rice 就係做咩嘅？係做一個本來係學者嚟嘅，係一個研究蘇聯嘅專家嚟嘅，咁然後咧就被招攬入去做呢個國家安全顧問，收尾做咗國務卿， 咁咧就亦都係當時布殊總統比較重用嘅一個人嚟嘅。 哦，好重，好親嘅。 之後咧， 親 嘅係就入翻去傳統基金會啦 ，Heritage Foundation， 即係呢個右派嘅一啲嘅智庫組織啦。 嗯嗯。 咁所以人哋嗰個成個系統裏邊就有一班專業政治人啊。係喺表面嗰班友咧，你就睇到佢哋嗰啲政客咧好多騎呢嘢嘅，中意裸聊啊，即係喺網上邊同啲靚妹剝曬衫啊，攞條遮扮人啊嗰啲。唔係香港 大， 唔係香港大學嗰啲。咁咧，但系咧，實際上點解人哋嗰個美國嘅政治咁強大咧，同埋英國，因為佢其實真正不變嘅咧，就係一班專業嘅幕僚喺後面。譬如佢哋著咩衫出去啊，講喺邊一個場合，佢會話俾你聽咧。嗱，你因為佢要平衡幾個利益噶嘛，你知美國永遠都係選票政治嚟噶嘛，同埋金錢政治嚟噶嘛。好啦，你嘅選區啦，你嘅金主啦，然後咩咧？你黨裏邊，你睇 House of Cards 你就知啦。你黨裏邊嗰啲嘅，譬如好想問你。呢条标，表决嗰阵时，而家形势系点？如果你系阿 Frank 嘅幕僚咧，即系阿德咁样咧，佢就要即刻话俾佢听，边个边个我哋党里边，边个边个会准备叛变，边个边个要点样夹， 系边啲系游离嘅，边啲系好忠实嘅。 好啦，游离有呢五个，包括范国威哇哇咁好啦，跟住就建议李柱铭，譬如我咁啦，我就建议李柱铭啦，捉阿范国威出嚟，先熬佢两镬先。如果唔系嘅话，爆个丑闻。 系又或者话俾你听，我哋喺佢个州份，佢所属嘅州份，佢嘅选区已经做咗民调，掌握得到佢嘅选区嗰啲选民嘅睇法嘅话咧， 压翻佢转 头，就空翻佢转头。你唔能够掌握民意，因为我掌握嘅比你更加深入。 甚至话俾你听，我已经部署咗下一届。你有个强劲的党内对手挑战你， 我未必会支持你啦，可能支持你。 所以你睇第一个 season 你睇到噶啦，即系当时佢未上位啦 ，Frank 本身好像做党鞭啊，第一季系。 第一季 系啊，喺呢个即系国会嗰度做国党鞭。咁但系党鞭咧，佢系要靠好多呢啲幕僚咧，帮佢掌握党内边嘅动向啊， 个形势、 派系政治啊，嗰啲 caucus 啊，即系喺个国会里边唔同嘅派系政治系点？ 党团、 党团政治系点样咧？咁。咁所以我就話咧，佢就係實際嘅操盤手。 嗯 咁另外咩咧？另外一班就係咩咧？就係講咩啦？講形象包裝啦。 嗯 media 嘅 expertise 啦。係媒體嘅專家啦。越嚟越重要。 仲係民調專家添。 係啦，越嚟越重要。以往80年代就冇咁重要嘅喎。而家去到2000年之後咧，嗰個地位越嚟越重要啊！而家係即係英國就叫做 spin doctor， 美國就唔係叫做 media consultant。 media consultant 係啦，呢啲 media consultant 越嚟越重要。咁咧就係咩咧？嗱，你睇見到啊 ，Donald Trump 都係啦。佢嗰個伊曼卡，即係佢個女婿啊，佢個女個老公，就係佢嘅 media consultant 嚟，即係佢喺新媒體裏面，因為佢本身就算係呢個 佢 而家啱啱調離咗國家安全委員會嗰個嘅班農啊，即係佢自己嘅即係好重要嘅幕僚啊，其實都係經營呢個好似我咁啊，即係佢不過佢嗰個 size 大好多， 經營網媒， 經營一個右翼。 哦， 极端右翼嘅一个网媒嚟噶，个 CEO 嚟噶系。 哦，咁样，真系有实战经验喎。 就成日喺选举里边发放 alternative facts 嗰个人嚟嘅。 哦， 即系你好睇到佢点解会起用呢啲人咧 ？Donald Trump 有原因嘅。以往咩咧？以往呢啲精英就系嚟自 Heritage Foundation， 嚟自 Harvard Kennedy School， 即系阿胡苏贞嘅同学，等等呢啲，即系读呢个所谓 MPA， Master of Public Admin 啊，等等呢啲。但系而家唔系啦，原来喺网媒， 喺网媒 系啦，网媒挖出嚟，所以你睇翻今次嘅选举咧， 系 胡须仔咧，点解成个形象竞选嘅 campaign 嘅美学赢晒咧？佢赢人心好多时系因为佢个形象嘛， 系 因为佢有个助手，呢个助手就系阿肥仔聪，我哋叫做罗永聪， 罗永聪而家啦上里边嗰位吓， 咁就入去做。財政司政治助理之前咧，其實就喺明報做政治新聞嘅，咁亦都係有呢個法律學位啦。咁以前咧，我喺政府嗰陣時咧，其實我其實都係一個幕僚嘅身份，即係當時我就行政長官嘅幕僚啦。 哦，有接觸過去嘅嗰陣時已經 係冇，我就當時就另外一個葉根泉，即係羅永聰嘅上一手咧，就係我朋友嚟嘅。 上一手嘅意思話喺明報裏邊，即係傳媒機構嘅， 唔係喺政府，喺 政府 裏 邊。哦，係明白。 喺財政司辦公室裏邊咧，上一手肥仔聰嘅上一手咧就係葉根泉。係，咁就佢係07，我唔知07定08嗰陣時入去嘅。係，咁咧然後就做到2012嘅。 嗯， 咁就做咗差唔多5年嘅。 嗯， 咁然後咧就到落任之前咧。就介紹咗羅永聰入去，咁、 哦、 佢已經喺明報，因為葉根泉喺明報做過噶嘛，咁已經係大家知道呢個人係點樣噶啦，即係嗰個嘅做嘢啊、能力啊、各方面啊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咧，幕僚咧好多時同嗰個 politician 本身係一種唔摸定工作關係，我覺得其實是一種私人關係嚟。 如果你 連體嬰咁嘅，好似係好近嘅，好接近嘅，應該係。 第一就是那个老细本身呢好看案那个人的。 是。有差不多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才可以做到一个近身的幕僚，同埋呢是真的听他讲，就是是很信任的情况。 所以就算胡苏我不懂新媒体，我不认识那班帮他影响那几个僆仔，或者拍片来自这个民主思路那两个袁利昌和祁俊什么鬼啊， 那个不记得了。 祁俊 杰 啦。 袁利昌就记得。 都唔紧要，佢靠个幕僚啦，即系罗永聪咧就 reach out 好多人嘅，我所知当时，包括我好多认识嘅喺网媒活跃嘅人，包括喺网上活跃嘅评论员咧， 哦，都接触 罗永聪都接触过佢，亦都喺唔同嘅竞选阶段咧，去 engage 佢我哋嘅， 哦，咁样， 你明唔明啊？嗱，呢个同奶妈系完全两种运作方式，嗰个就系胡苏嘅 private office 我哋叫做。演变出嚟嘅竞选办，同美国相似啦。美国嗰个幕僚，即系 chief of staff 啊，即系嗰个参议员或者众议员办公室嘅幕僚长咧，其实佢亦都好大程度上就系佢 campaign manager 嚟，就 系 一路跟埋佢竞选嘅。其实，因为咁样你先有个 恒常嘅就系就佢嗰个投票政策倡议嗰度咧系俾意见，但系好快就可以将呢个 private office 转化成为 呢个就先系左右手嘛， 系啦， 因为佢。竞选唔到你都冇运行啦，咁你都想老细竞选到噶嘛？ 成个解散噶嘛？ 系啦，咁所以奶妈个问题仲话以自己唔请助理为荣悭钱咧，就反映到佢一个农妇嘅心态，即系农民嘅心态就系咧，帮政府唔请人就等于悭钱，即系嗰啲家庭主妇嘅心态。 唔系话将份工作做得更加好， 而系啦，用钱去搵一啲更合适嘅人去令到工作做得更加好。咁但系你个幕僚就会帮你 handle 好多呢啲同。media 有关嘅嘢啦，譬如好简单，网络上边嘅评论员古灵精怪， 咩人都有， 咩人都有。如果你嘢嘢都出动到老细去engage佢哋咧，就会中伏噶。 系 点知第一会唔会系对家？第二会唔会喺交往过程里边讲大咗咧？ 系 讲错咗咧？ 咦，你作出呢个承诺， 然后跟住人哋就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就写噶咯噃， 前言不对后语，就引述你当其时讲嗰啲乜嘢咁样。 系啦，咁但系你有个幕僚，嗰个幕僚你又信得过嘅，佢又可以代表你去同人做 deal 嘅，呢个最重要。就譬如好简单，假设啦，譬如我揾咗尤清源咁啊，咁我就会同阿尤清源讲，喂，听日八五二写篇嘢，帮阿 Sir 得唔得？ 摸摸底得唔得噶？咁样系 问下佢。有冇空间做到嘢先？对方话有啦，咁你咪可以咩咯？大家搣个雕咯。咁最后屘你见到佢个饭局里边有呢啲人喺度噶， 唔得都唔紧要，起码你由个幕僚系去做呢、這个即系食一餐饭或者系摸底嘅过程里边，就唔会即系好尴尬。 如果你系奶妈嗰种状态咧，我就话佢唔系唔知道要用新媒体嘅人，而系佢个管理不得其法。如果你下下直接自己 micro management 咧，其实嗰啲人系。你用唔到嘅，發揮唔到嘅，佢會好似政府咁咯，佢會俾啲最行嘅嘢你， 最一般嘅， 最一般嘅，因為佢知道你咩咧，你對住我咁大粒嘅，嗱你見到而家胡蘇嗰啲競選出嚟嘅人講咧，佢都話最重要咩咧，就係我哋掟嗰啲 idea 佢肯用啊嘛，譬如佢整咗個 增 connect， 走去打電話，咁佢真係走去打嘅喎，會第二日你 sell 完條橋俾我，我唔做咯，嗱呢啲老細係最好，我成日都話，因為呢啲人咧，佢得到嘅滿足感就唔係嚟自嘅錢。亦都唔系有权力，而系佢个 idea 执行所得到嘅 satisfaction， 同埋嗰个 credit 之后咧，帮到佢揾嘢做， 系视为知己者死，即系对 知 识分子 有冇咁崇高？ 唔系，但系 我觉得， 但系起码佢自己觉得系被重用，佢构想出嚟嘅一啲嘅桥，又或者系一啲嘅策略系可以执行。 嗱，譬如好简单，而家佢嘅竞选办打一场漂亮嘅选战，虽然胡苏赢唔到，但佢后边呢一个起朵噶咯噃， 系 因为。佢系最 focus 所有媒体聚焦嗰个 moment，你谂下有乜嘢嘅政治 campaign 系比起特首选举能够最吸到眼球，无论你嘅成与败，都系好清楚俾人睇得到。 过去今次咧就有三间即系公司系整合咗，系帮助胡苏争嘅吓。咁有一班咪就系即系过去嗰两三个月之内不断跟住胡苏争帮佢哋影相啊、拍片啊咁样噶嘛。 其实佢啲相好劲。 有一间其实喺上年九月有接触过我办事处嘅，即系就问啊新民主同盟需唔需要有呢啲咁嘅服务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咧，佢哋即系因为佢哋专业啦，佢哋有佢哋自己嘅收费水平。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佢哋。储嘅 portfolio 唔多， 咁但係好似你咁讲啦，今次经过胡苏争呢一役嘅话呢，佢哋 起朵 佢哋真係有个好好 portfolio， 日后呢佢哋要去再搵其他 job 呢，仲有啊係可以维持一个高水平，喺你太渣啲未必需要搵到我，又或者 可以维持高收费， 你睇我係可以做到咁样嘅水平俾到你嘅，咁样呢个好难，可遇不可求啊！你记住，即係做设计嘅又好，做广告嘅又好，做 marketing 嘅好，甚至乎到政治公关嘅又好呢，有啲好嘅成功嘅 project 呢係可遇不可求。 好简单啦，话俾你听，人人都有个 iPhone。人人都有个智能手机， 个个都识拍噶啦。 揿个 shutter 嗰下容乜嘢啊？个个都识拍噶嗰张相。但系嗰个相里面个构图点样，连个 message 有个古仔喺度咧？呢下咧就唔系讲揿掣嗰、那个，而系讲嗰个人嘅脑袋。 系 呢啲脑袋系好值钱嘅，我哋即系佢一种所谓视觉想象。 系 佢望到嗰下嗰阵时咧，佢已经谂到个古仔嘅啦。其实， 嗯、 即系佢揿嗰下。 系， 所以我就话佢有一种又可以有一种 visualize 嘅。imagination， 嗯嗯， 呢啲人咧系好值钱嘅，其实 系 写演词 呢个咧系啊，写演嗱，即系古典少少咧，我哋讲话即系以前即系对政治人或者政客、政府好重要嘅一个幕僚就系佢哋嘅文胆啦、嗯，英文 ghostwriter 啦，有啲系要好低调啦、嗯，甚至乎唔即系唔会曝光嘅吓、啊，即系要刻意地，即系甚至乎有时要做一啲嘅你话要做deal啊，又或者系接触各方人士咁样。以前如果唔系电子媒体兴起嘅世代咧，嗰阵时嘅文胆啊，即系去写一啲精彩嘅演说，甚至乎可以成为全世界之作嗰啲咧，文胆嘅位置好高。咁但系当 Ronald Reagan 嗰个文胆 系啦，当你睇 电 Noonan 好似， 即系电视呢个科技兴起，跟住呢个嘅即系互联网嘅兴起嘅话咧，点样将呢啲演化成为可以拍得一啲即系成功地透过影像系去传递得到嘅政治信息嘅话咧，嗰、那个 form 啊其实系改变当中。 嗱，亦都有相同，亦都有唔同。 系。 譬如好簡單，胡蘇嗰個嘅參選宣言嗰個 speech， 係 高手嚟嘅，寫嗰個 係 啊，亦都係我認識嘅人嚟。 係， 但唔需要同胡蘇直接咩嘅，佢個幕僚本身已經可以幫佢做好多呢啲咁嘅嘢。佢就知道咩咧？佢個幕僚都要知道，因為佢跟嗰個老細一段時間，佢摸到佢嘅口味。 係 嗱，呢個同臨時埋班陳志思啊、戴建文啊、黃小珍啊嗰啲不可同日而語嘅。 嗯嗯。 嗰啲就係臨時埋班嚟攞着數嘅，就諗住你贏緊，我成日叫做老鼠仔掘井嘅邏輯。 我都有聽過，佢真係有將無兵嘅，佢個團隊 係 有將。 抌條尾個大笨象掘井掘到咁上下，大笨象就係共產黨啦。掘到咁上下之後咧，佢埋嚟就幫你競選，就抌條尾落去啲地產佬就揾呢啲咁嘅所謂揾人嚟幫下你啦咁樣。其實佢根本就冇心幫嘅。 嗯， 佢知道你贏緊啊嘛。咁所以咧，永遠做出嚟嘅嘢，你咪覺得係老老土土咯。 嗯嗯。 但系咧，嗱阿胡蘇嗰邊咧，那個問題咩咧？就係、是、話，因為佢可以個幕僚知道個老細嘅口味，知道佢想要乜，亦都掌握到佢嘅心意。 唔係過程裏邊係有做到政治分析， 但你冇咗呢個中間人係唔得嘅，我覺得 係啊，有個政治分析知道嘅。嗱，你知道即係企到最台前嘅胡蘇嚇，又或者任何一個政治人，我自己選個議員都知道啦、嗯。你唔能夠同一時間即係、就是、你就算幾叻幾天眾英才，你可以 multitasking， 你都唔能夠做曬所有嘢嚇。咁但係你身邊有個熟悉你、知道你嘅理念，甚至乎你嘅優點、缺點。都是掌握得好好的人的话呢，他就知道呢怎样可以配合得到你的理念啦、愿景啦、政策倡议啦，这样呢是去找到这些这样的人呢，是去协助你将这个信息 是 打出来。很多 人以为呢我找一个笔神写东西最厉害的，或者这个导演杜琪峰、韦家辉，或者这个拍东西最厉害的这样杜可峰这样。得不得呢？不得。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 因为呢你那个负责创意嗰个人，你 系 要俾你老细上你身，唔系你上佢身，你明唔明？即系你，譬如我做 ghostwriter 咁多年，由李柱明一路做到曾荫权。如果你系写你自己嘅嘢咧，冇意思嘅，嗰、那个唔系佢，唔系你老细嘅嘢嚟， 唔会配合得好， 唔系一定出嚟咧，大家觉得好格格不入噶嗰啲嘢系。我最记得有一次嗰阵时候，阿陶君衡帮阿牛啊。阿牛95年选新九组做咗立法会议员， 是唯一一次嗰次， 唯一一次做咗两年啦。咁喺立法会演词里面就讲呢个社会学嘅批判理论， 咁劲 ，Habermas。我就话你，我就问阿陶君衡，我话大佬呢啲咁嘅嘢，边个似阿牛？ 唔可以噶，系 嗰啲系你嘅嘢嚟噶嘛？我话 系， 系咪？即系你要嗰啲嘢 ，Martin 嗰啲嘢你就知道啦。佢嚟去都好几个好基本嘅信念， 系 你帮佢写到好花巧咧，佢唔中意。 他就要啲好基本嘅信念。 佢都会坚持佢想要啲乜嘢嘅。 系啦，所以我就话呢个咧，你一定要经过幕僚，幕僚就系一个灵媒嚟嘅，我觉得系。 嗯。 因为嗱，譬如好简单， 呢个好有趣嘅比喻咧，亦都系讲话嗰个化学作用系要恰到。 譬如你头当你头先讲嗰间公司，你请咗佢。如果你冇呢个灵媒啊，佢又熟悉你，又可以 reach 到呢间呢啲专业嘅创作人嘅话咧。佢做出嚟嘅嘢咧都唔啱 feel 嘅，我覺得。 嗯嗯嗯。 但係嗰個羅永聰有一個靈媒嚟噶嘛。 係。 因為佢跟咗胡蘇咁多年啊嘛，係最貼身嘅助理啊嘛，所以佢咪會等於嗱得跟咗呢個 Frank 咁耐，佢咪會知道曬隔呢條尾，知佢滾啦咁咯。係。所以係啊，佢會污糟邋遢嘢，佢都知㗎，一定 係。 係。因為你好信得過呢個人啊嘛。 仲要保密。 係啦，咁但係咧，佢又可以將你變成即係 translate 你嘅語言， 嗯嗯， 去俾一個負責寫歌詞。 嗯， 负责写演词， 系 我系负责拍片嘅僆仔， 系 知道。嗱，你胡须自己都可能口窒窒都讲唔到嘅。 系， 如果你冇咗个幕僚， 嗯， 所以就话，如果我哋今集讲呢啲所谓政治美学嘅嘢，对政客嚟讲咧，好多人就话唔通咁你要个政客好似你咁读设计咩，或者读 fine art 咩？系冇噶嘛，因为政客通常如果喺外国啊，一系就哲学、经济、历史、 法律啊，法律最多 系啊，系咗几范， 美国系最多法律添，系吓。 一系就LSE 或者系呢个咩嘅，佢哋叫做咩经济、 公共行政都有一啲嘢。 经济哲学历史系咪？ 系 三合一嘅好似。咁嗰啲嘅出嚟嘅多嘅，读 history 都多嘅。 系 咁，但系你话读美术嗰啲根本唔拉更，我觉得。 所以就要依赖专业幕僚。 系啦，如果你有一个幕 僚，去填补呢个不足， 佢又可以有个网络去 reach 到呢啲人。亦都可以咩呢，就算佢唔識到，佢知道邊啲人識，亦都有個判斷， 嗯， 知道邊個係好，邊個係叻，佢識得揾呢啲咁嘅人，咁你咪做出嚟咪一個成功嘅 campaign 咯，我覺得，係咪？你變咗你講出嚟，永遠大家覺得你啊，點解胡蘇講啲好似啱聽啲嘅？其實後面全部都係 design 嚟， 佢 deliver 得好好， 係一來佢 deliver 好好，二來咩呢，就係，是，呢我覺得佢就只要做到一個叫做戲假情真嘅角色， 嗯， 奶媽永遠都俾人覺得佢嗰，那個冇感情嘅， 系啊，进入唔到角色， 系一个 lie to take， 我哋叫做公务员嘅 lie to take， 呢种系一种好欧嘅七十年代嘅模式， 嗯， 就系，是，写好一篇 lie to take 俾你，你照读， 嗯， 你系唔需要望人，唔需要同你嘅受众有任何沟通嘅， 读咗就得啦， 读完 deliver 都得，点解？因为嗰阵时系殖民地体制啊嘛， 系 你权力大晒噶嘛， 唔需要同市民互动， 你又唔需要互动，又唔需要俾面传媒，甚至唔冇选区添， 系 咁你咪 arrogant 咯。 又唔会喺网上面受到鞭挞， 系啊，嗰啲叫白色恐怖啊，嗰时又冇，嗰时冇啊。就算我话点解化解白色恐怖都是一种美学手段嚟，你睇胡须俾人掟鸡蛋，佢讲个笑话出嚟， 系 呢种咪就系一种美学的手段。 医生叫我唔好食咁多鸡蛋咁样，哇，嗰，那个系有啲出神入化，嗰，那个真系配合得到佢嘅性格都系即系好好嘅。 其实呢啲你喺美国做长大美国读书的人呢，多多少少呢啲经历呢都会面对过，或者睇新闻都睇过。 佢一定睇过当年阿洛舒华辛尼加俾人掟鸡蛋啦， 亦都列根中枪呢，你记唔记得列根遇食？ 记得。 收尾传出一个 get 啦，我觉得呢个读出嚟嘅就係话列根送院嗰阵时呢仲问当时嘅急症 主诊医生。 係啦，就话你究竟系咪共和党㗎， 一话系民主党㗎。 一话民主党㗎。咁呢个医生就答佢，今日所有人都系共和党嘅。 所有系共和党。你放心啦， 嗱咁你顯示到咩咧？ 佢仲有講句啊，列根話見到佢太太話 ，I forgot to duck， 我唔記得耷低頭啫。即係佢喺咁嘅情況之下，都仲可以展示得到啲嘅幽默感嘅話咧，佢真係有個領袖風範。 嗱，但係我覺得呢個可能係事後 fabricate 出嚟 ，fabricate 出嚟嘅。 點解咧？ 但係都係諗我度過嘅。 當然啦，亦都係顯示到呢個列根咧喺中槍之後咧，因為佢當時其實佢競選嗰陣時候都老嘅， 係 佢唔係一個後生仔嚟嘅，成七十歲差唔多。係咁咧。亦都经过咁样嘅即系枪伤咧，好， 嗯， 多人都担心究竟佢有冇能力，即系 physical 嘅，有冇能力去治理个国家嘛？咁但系谂下，即系佢当呢个人中枪，仍然可以用一种咁处之泰然嘅态度， 举重若轻 嘅态度去讲一个笑话，咁就 系 好间接地迂回地咧去话俾美国国民听，佢， 嗯， 系一个 compatible， 即系有才，又唔单止。脑袋啊， 嗯， 身体 physical 都系一个 compatible， 系， 咁即系呢个即系即系可以配合到一个咁大嘅一个咁 demanding 嘅工作啊， 系， 其实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佢即系要话俾人听个信息嚟， 系， 咁所以我就话政治人本身究竟 他们做出来的事，刚才我们一开始看那个政府宣传片，其实你不是在于政府有没有钱，新闻处里面有没有才能的人，外面找不找到好的公司作曲或者拍，或者找到哪个歌星去唱，所有东西最终其实什么呢，是反映到一样东西，香港到今日仍然是一种业余的政治， 不够专业， 没有专业的幕僚，很多东西仍然停留在长官意志，找一些不认识的人呢就去掌了权，然后就是他们揸 fit 了。 我们想强调就政治技巧这些，无论由这个议题啊、策略啊，到怎样是铺排啊，怎样是去 deliver， 即是将个信息带出来，怎样是去讲揀举什么场景的话呢，全部这些经过一个即是很详细的一个的计算或者排练的话，才可以令到即原本有的要带出来的一些的政治工作是做得好。不要看低，不是只是说在个冷气房里面就即掌握民意，天纵英才地透过专业的这个技术官僚那些的构想就可以即真的做到跟人民，即是可以 connect 得到。你认为你自己做紧好事啦，即系林郑成日讲话，哇！我几十年咯，好苦，我做咗好多好事。 你都唔认同？ 但系如果我哋相信政治都系 perception， 系好重要，即系人民嘅观感对政府嘅认受性，对政府嘅施政表现系重要嘅话咧，咁呢个政客、呢个高官、呢个政府，佢就要挖空心思地去，即系要磨练自己嘅政治技巧。呢啲政治技巧系令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咧，应该系要相得益彰，反而咧就唔系话事倍功半。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咩咧？我自己的經驗嚟，起用幕僚咧，千祈要有一個 open mind， 即係一個開放嘅態度。 嗯， 甚至咩咧？你嘅幕僚咧，可以同你咧啱好南緣北切添。係咁樣嘅話，先至可以補到你嘅不足。 係， 如果你係要一個 yes man， 嗯， 係俾你鬧到喊都唔會走嘅人咧，呢啲係廢人嚟嘅。 係。 真系噶，你系用唔到佢嘅，其实，结果你咪好打得咯，咩都自己做嘛。 咁啊唔使请人啦， 咁啊梗系唔使放假啦，梗系连个老公。写情信都一国两制啦，落 大件事啫， 咪就系咁咯。因为你用唔到人，不为你所用啊，系人才不为你所用。如果好简单，出边我有一次睇奥巴马竞选嗰个 media 嘅 consultant， 帮佢喺第一次竞选打 Facebook 选战嗰度入，系一个大肥佬，然后咧满面胡须，跟住纹晒身嗰个耳圈啊，咁大个窿啊，大佬啊，就系帮佢负责， 即系撑到好阔嘅 成盘 social media 嘅策略嘅人。你点用啊？你谂下，如果你一个好不苟言笑嘅政客，你系用唔到呢啲人 睇 嘛？ 咁嘅咁样， 哇！一见到原来咁嘅款人，所以我就话呢啲咧，你好多时系反映到香港 系 喺一国两制下边咧，表面上系笑片，实际系悲剧嚟嘅。因为当你有个大佬喺度，佢控制晒一切，佢指定边个赢就赢，你永远永远都发展唔到专业政治。我使乜幕僚啊？系咪先？我在西环有人咪得咯，我西环冇人，我在北京有人咪得咯。阿董咁系啊，到而家讲嘢都系咁废啊，系咪？佢使乜呢啲专业嘅？ 唔单止系施政，唔系为香港人嘅即系本位系去考虑，即系唔系为香港人着想啦。再简单啲讲，系即系出卖香港人嘅利益，仲有令到你好眼冤，睇到呢啲人， 所以咪越嚟越眼冤咯。因为 即系令到你眼圈同埋眼火爆， 大家即时。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七事全千里的嘛，七事冲出地球的嘛。咁所以好啦，今集的时间差不多啦，咁就下一集同样时间，我哋又同大家一起攞一啲香港政治嘅有趣嘅嘢，或者令到大家好心粒或者好开心嘅嘢，同大家分析一下。拜拜。 拜拜。 城寨有嚟自五湖四海嘅观点，令你睇得高望得远。 城寨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刘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